带着你的梦到处去流浪，带着你到处去流浪。 悄悄悄悄我的头，悄悄悄悄我的头，看看他是不是有用。最近二十个年头，到底做了什么？你快告诉我。 爱是怀疑，爱是种几乎幻想的

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船，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还会有着温迷你的人们。 九六九，聚焦中网。 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泽林，一起来关注本期中网的相关报道。那随着纳达尔和斯蒂芬斯在法拉盛公园的荣耀者贵，赛季的最后一项大满贯宣告落幕，而亚洲赛季也即将展开争夺。其中最高级别、奖金最多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无疑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最近，中国网球公开赛公布了2017男女单打资格赛的名单，卢布列夫、丘里奇、维基奇、斯奇亚沃尼、布沙尔以及中国金花王强在内的诸多网坛好手都将向正赛入场券发起冲击。那今年中国女单资格赛的阵容由现排名47位的天才少女维基奇坐镇， 2010年的法网冠军斯奇亚沃尼，2014年的温网冠军加拿大的小美女布沙尔，罗马尼亚快球手尼库维斯库等诸多好手都出现在了名单当中。那按照赛制呢，将有32人出战中网女单的资格赛，其中28位将凭借排名入围，4位将持外卡参赛，并最终决出8位球员晋级单打正赛。而作为中国球员的主场，中国军团在中网的表现也是一大看点。在本届的资格赛中，不久前在全运会赛场夺冠的王强以凭借排名直接入围。从2016年的赛季开始，王强在巡回赛中有了快速的进步，排名从100开外直接提升到了 top 50左右。今年也取得了迪拜超五赛的8强、马德里皇冠赛16强的亮眼战绩。那随着排名和信心的逐渐积累，王强直言下一个目标就是打进世界的前30。那么作为4站皇冠赛明珠之一的中网，无疑是他最好的机会。最后呢，票价一向亲民的中网今年继续推出多种的优惠购票政策，目前全票品可享9折，在中网官网购票还可以得到中网钻石赞助商中信银行和白金赞助商中国银联提供的支付补贴。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赛事票务代理体育之窗、大麦网、华娱票务、永乐票务等官方渠道抢购赛事门票。另外要提醒大家，参加969的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赢得中网的门票，关注969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同时呢，969也将为中网做持续报道。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单的屋檐。秋叶飘落思念的红颜，冬雪转眼又是一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